唯有东九之楼不能乱闯，我不敢前去。 你去不去？ 不敢前去。 你去不去？ 再请听团圆。 Thank you. 呀， 惭愧。 老爷，谁让咱们欠下发了大水了？ 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啊。 Thank you.